上课的时候多发一本小册子给同学啊，这个是因为之前有一次上课我岔题嘛，那同学就说，好像是同学说还是我说要赔给同学一些补偿的课，可是因为想不出要补偿什么课啊，最近已经被这本《伤寒论》缠住了，想不出别的话题了，所以就把一本比较可以说在台湾比较容易不容易见到的一个日本医书啊，就印给同学看着玩玩。当然它里面的这些什么用药方剂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因为我觉得日本嘛，300年前啊，受于这个地理风土环境，很多药材是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方便的，所以用的药都还蛮粗的，所以倒不是说用药的方面的事情，而是这个作者呢，他大概只活了30出头就死了，非常短命，可是在他那个时代，日本的这个汉方医学的武林盟主是吉义东栋嘛，那吉义东栋在世的时候呢，曾经说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人，就以他一个人的存在就隐隐像一个敌国一样，等到我死了之后，我所有的天下都会被这个人拿走。他指的那个人就是这个永富毒小安，就是当年日本武林盟主最怕的一个人，不过死得很早，因为先天身体不好，所以并没有夺下谁的江山。可是因为吉义东栋曾经公然表达他有点怕这个小孩，所以这个短命的神童呢就被日本人尊为日本医圣啊，所以这个永富奉啊就是日本人认为的汉方医里面的医圣。而我觉得我上课的时候屡屡跟同学岔题谈到关于医学的学习，我觉得我的岔题呢大概从这本书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医书啊，讲到说人为什么要立志学医呢，都是要你怎么样当一个好家人，当一个好儿子，你学了医你就可以照顾你的家人，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人，这样子的一种观点。可是呢日本人他们的整个逻辑上面呢比较好像我们今天的电视节目上看到什么什么什么达人，什么什么职人，对不对？他们会比较在意的是一个医道领域要怎么样达到比较高的境界，而这个东西跟你是不是好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永富毒孝安的这本漫游杂记呢，它里头有一部分的内容就是他在谈他觉得以医学来讲要用怎么样的心情去面对比较容易变成达人。所以我是因为这一点啊，就是甚至可以说再讲白一点，就是我刚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会说，哎呦，有一个日本人他教我们怎么拿庄子来练成伤寒论，所以觉得蛮好玩的，所以就有一种亲切感啊，所以就当作向同学赔礼的赠品，也算是有花一些功夫啦啊，就助教打字，然后秘书打字，然后大家在校对，也算是有花到一些工本的时间，那就这样子。而今天的课呢可能要先跟同学道歉啊，可能会迟下课一点，因为我昨天逼同学咬紧牙关听我把太阳中篇教完了啊，因为想要回家是同学嘛，我比较没有那种压力，所以我今天能不能以超越昨天的速度而让大家准时下课呢，我想各位也是不要奢望比较好。上个礼拜天之所以能够比较早下课，是因为我礼拜六讲课的时候，因为那个资料我有点不熟悉，所以不断的在同一句话讲两遍讲三遍，所以乃至于礼拜天讲顺了之后少掉半个小时。那昨天我在教的时候觉得没有吃螺丝吃的那么严重，因此今天好像有点不妙。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火逆后面的烧针，也就是卷七的90条。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桂枝加桂汤跟桂甘龙母汤。前面的话比较是让我们学习到张仲景对于火邪的处理啊，就是当那个过度的热度进到身体会怎么样。而当他开始讲到烧针的时候呢，张仲景开始进入另外一种语感。怎么讲呢？就是 汉朝时候的烧针，把一个针灸的针弄得很烫，这样刺进去。我们在读张仲景的《伤寒论》的时候，多半会感觉到，因为它有一些平脉法、变脉法的内容，或者什么其他的奔豚的内容，会让人发现说，张仲景对于烧针的感觉，不纯粹是在看待它的医疗的疗效，就是一根很热的针插进你的身体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件事情之外，张仲景不是怎么样的感觉，就怎样的疗效之外，张仲景一直在暗示说，这种疗法会对病人造成某种程度的心理创伤。所以张仲景在平脉变脉篇面对假病的时候，就面对有人装病的时候，就说马上说需要烧针插很多根，那病人立刻就会好啊。这台湾小儿科那个西医史也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是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高官，他家里的小孩子就是不讲话不吃不喝，他们全家吓死了，有小孩得什么病，然后找了那时候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儿科医师，结果那位走遍天下的名医进了门就说，你家孩子病得很重，护士准备打针，拿出来针管这么粗，那小孩立刻就好了啊！就是烧针疗法对于那个时代来讲是一个心理创伤非常大的疗法，所以心理创伤非常大会怎么样，会把人吓到啊，这个命门火熄掉，会把人吓到心阳散掉。所以遇到烧针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引发奔豚，有的时候是引发心阳散掉，所以他的那个到底那个物理上面的造成的那个热度啊，什么针的疗效怎么样都好像不知道了。张仲景在那个时代他的着眼点好像比较是病人被吓坏了，所以什么张仲景在提到奔豚的时候说奔豚有哪些种类，什么皆为惊发得知，对不对，都是吓出来的。所以张仲景对于这个疗法一开始他的感受上有这么一个层面。而至于说这个桂枝加桂汤呢，我想并不是很难理解，它的条文是烧针令其汗，所以那个时代用烧的烫烫的这个针啊，我说汉朝时候的针，看那个标本好像比缝衣针粗，比那个热狗串热狗的那个竹签细，差不多那个程度的，然后这样子戳下去，然后说令其汗，那当然那个时代这样子戳下去就会出汗啊。有一件事情其实也要更正一下，就像我们在看张仲景的那个脉法，我说现在把，我上次有说什么现在把寸口的脉好像把不到张仲景那个状况，就回去之后陈助教就跟我讲，他说仲景时代又不是把这里，他想我想也对哈，就仲景时代这个三部九后是按别的地方的，是手上啊脖子上啊脚背上都在按的，所以张仲景说我们后来是慢慢全部都浓缩在这一段，可是相对来讲如果你那个脉寸口脉也在脖子上找的话，那个动脉的跳动要比这个手上的脉跳动是明显的浮很多，只是说怎样的位置才是古时候的这个全身把脉的这个取法，到今天好像没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说法，所以我们姑且还是在这个手上的这三个位置来鬼混了。不过严格讲起来，那个时代的脉法跟今天是把的位置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当用那么粗的针插进去再拔出来之后，会留下什么呀？会留下一个烧焦的针孔，就是针经过的地方周围已经烧熟了啊，就是烧成死肉了。于是呢，因为我们于是会怎么样，我们今天那个拍针的那个毫针，对不对，进去了出来的肉就合起来了，是不是，可是当你用比较粗的针进去出来，然后周围的肉都已经烧干了，那就一个洞在那里，就反而那个洞可能会有寒气跑进去，所以他就说这个烧针的地方呢受到寒气的从上面这样盖上去啊，所以呢会怎么样，会合起而刺，于是插过针的那个针孔附近就红红的肿起来一小坨，那当然肿成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已经很久不用这种烧针了，所以搞不清楚。于是呢他就说必发奔豚气，他这个奔豚现在就是说当那个有寒气从针口这样钻进去之后，他可能会纠结身体里面其他的寒气一起作怪，而 这个病人呢，在被插这种针的时候已经吓到呆掉了，所以他的身体里面的阳气基本上是无能自救的，所以这个东屯病呢就直接从少腹上冲心。于是他说怎么治呢，他说我们要究其和尚各一状，与桂枝加桂汤。这里呢说到究其和尚这一点啊，是因为他的针孔受寒嘛，所以就用艾草点上面点点火，把这个受了寒的针孔暖一暖。而他写各一状，意思就是针孔不止一个啊，不晓得那个时代到底是要插多少根火针才能发汗。接下来他就给桂枝加桂汤，桂枝加桂汤它基本的一个路数还蛮好玩的，就是好像说我们说一个桂枝汤嘛，它就是从这个心的地方，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出去，营分出去，然后生姜大枣啊，生姜帮助这个桂枝的这个药性到达胃分，然后芍药再把这个药性收回来，这样一个圈圈。而在这样的一个药性之中，如果你加重了桂枝的量会怎么样呢？答案是我们张仲景的药法基本上都是有一个我们大家会知道的常识，就是好像一个汤里面什么药物的味道越浓的话，它有时候会越容易沉下来。所以当你一个桂枝汤结构，你把桂枝的味道变浓的时候，这个汤会怎么样啊？它的药性会开始，桂枝的药性比较从心的部分往下压，而这样子就能够镇压住这个奔豚的现象，这是一个说法。我们来想回忆一下啊，我们过去讲到奔豚是连同这个方舟，奔豚才比较完整，而我们过去的奔豚它几个辨证的特征，同学记还记不记得，就是如果这个奔豚的跳动感还在肚脐以下的话，这个是苓桂枣甘汤，用苓桂剂来帮助膀胱气化，补强命门火，用这个大枣来锁住这个脾胃区块的水，让它不要去支援这个肾区块的这个水邪来作乱啊，这是苓桂枣甘汤。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奔豚气呢是伴随着往来寒热，或者是比较有沿着身体侧面走上去，就是从厥阴往少阳的区块发展的话，这个时候它用的是奔豚汤。而奔豚汤里面的主结构除了少阳区块厥阴区块的和解药之外呢，它有用比较多的葛根去跟这个膀胱跟肾那个区块把水抢回来做这个动作。而奔豚汤的使用的辨证点是，这一种奔豚或者会伴随柴胡症发生，或者会有剧烈的腹痛，桂枝加桂汤或者是苓桂枣甘汤的奔豚通常不会有剧烈的腹痛，而它当它奔豚迁到少阳区块的时候会有剧烈的腹痛，所以我们通常是拿剧烈的腹痛当作是这个奔豚汤的使用指标。那至于说有少阳病，就是邪热这边有感觉，或者有往来寒热，或者有脉弦的这些现象的话，也是用奔豚汤。而桂枝加桂汤呢，就好像是你把苓桂枣甘汤看成是肚脐一下，桂枝加桂汤这个奔豚气就一直往上面冲啊，就有一个东西往上面顶上来。而这样子的一种病，其实在西医在看诊的时候好像病历上他会写说是歇斯底里之类的，而这种说法不能说它完全的错，因为歇斯底里那个我忘了是希腊文还是什么的古文啊，好像就是子宫气的意思，就是从子宫冲上来的气，所以就那个时代的女人哈比较有这状况，所以好像因为这个外国话跟中国话的奔豚气有一定的语感上的重叠的。而我们在看这个桂枝加桂汤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它并不是说怎么讲，这个方剂本身大概我们今天要用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可以从这个方剂里面有几个对于药理的了解。 首先就是桂枝加桂汤这个方剂用到今天，在历史上面其实有过一段时间是有一点争论的。我们这个桂林本就直接写桂枝五两，他就把加好的结果写在上面，比较没有争议。可是好像宋本他会写说桂枝汤再加桂二两这样的写法，于是就有人会做文章了，就是再加桂二两，这个桂是肉桂还是桂枝啊？就过去历代有这样的疑问的人会讲话的。而对不起，刚刚实在是不该贪吃冰激凌的，现在已经有一点喉咙被竖到了。这个桂枝这味药，比如说像我们后代的人在用金方的时候，其实通常越用越轻。金方如果写桂枝三两的，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民国初年的医生在开的时候，轻的甚至五分或者一钱这样开的都有。而桂枝这个药的药性，其实我们到后世用的桂枝都是取桂枝的那个嫩尖嘛，那桂枝尖的药性无论如何是有点沉不下去的。所以当我们已经把金方的药剂的用量已经开始变得比较轻了，而我们在那个比较轻的框架里面，如果我们用的又是桂枝尖，那他写五两，我们可能今天一般开金方是开五钱，五钱的桂枝尖可不可以沉下去呢？这就有一点让人怀疑了。因此呢，有一些人在临床上面发现照这个比例开桂枝尖下去没有用，于是就开始说这个方临床上用上好的肉桂比较有效，因为肉桂的这个药性就比较浓，对不对？它就比较下得去，比较能够从心往命门降下去。所以呢，有一段时间我们中医界也开始比较认为说，这里的桂就算是加肉桂好了，就是你桂枝汤之外呢，你再弄一些好的肉桂啊。其实好的肉桂就不用多，一钱两钱以下都够了。一些好的肉桂，把它放在碗里，泡在一小碗水里面蒸熟啊，或者是吞肉桂粉啊，这样都可以。那这样做了之后，就比较确定能够让奔豚气降下去。而临床上，你说只用桂枝尖有没有效呢？其实比例对了，有效的机会还是有的，甚至科学中药都有可能有效。所以两种都有效的时候，而且都还觉得失误率不高。不过这两派的说法一直以来没有很统一。我个人的感觉呢，是比较倾向于我假设汉朝的桂枝是比较比今天的桂枝尖要粗的桂枝，所以就是所谓的烂肉桂嘛。那如果我们用0.3来算的话，烂肉桂的效果大概就是到达这个汉朝这桂枝五两的时候，它的药性会比较下沉。那如果还在汉朝三两的时候，它比较会上来，因为好肉桂的味道就是比较香、比较甜、比较不辣。烂肉桂就是只有辣味，没有甜味，没有那个浓郁的香味。所以如果你用好肉桂，就用一点点；那如果用烂肉桂啊，来照这个汉朝的比例来煮桂枝加桂汤的话，基本上是 OK 的。而从这个桂枝加桂汤呢，我想历代都会衍生出一些些的思考，因为这个奔豚病它这样往上冲嘛，对不对？它的结果是这个气是顶到心脏或者顶到喉咙的。而当历代在使用金方的时候，开始发现说，哎，用了桂枝加桂汤之后，这个往上冲的这一坨什么东西就可以压下去了。这个时候医生就会开始想，哎，桂枝是不是可以拿来降气？就会有这样的思考开始出现了。而在临床上也开始往这个方向有些人做实验，比如说你说这个喉咙觉得塞塞的这个半夏厚朴汤症，有的时候临床上就发现半夏厚朴汤用下去也没有什么效果，然后呢用了桂枝什么什么的汤，比如说苓桂竹甘汤好了，反而下去了。所以就会开始让人觉得说，哎，好像这个桂枝真的能够把一些冲上来塞住的什么东西降下去。而 这一类的思考也是散落在各个关于伤寒论的注解里面。就比如说有些注家在注这个什么小青龙汤啊，就是说哎，这个汤是治咳嗽的，可是在很多加减法里面是把麻黄拿掉的，那么麻黄拿掉之后或者是什么杏仁又拿掉，那它如何止咳啊？哦，一定是因为桂枝能够降气，所以有这个效果。就是这一类的延伸的论点一直都存在。我这边并不是说要跟同学讲说它绝对是有下降的效果，但是古书里面说桂枝这味药啊是可以散结气治吐息，就是什么东西气纠结在一起，然后这个人呼吸好像不深，这样的病桂枝还是有它的这个《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上面这种专病专药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在临床上面，我们对于桂枝大概要在因为这个桂枝加桂汤在中医的历史上面，就在桂枝的药性里面就会再纳入一项，就是说当一个人喉咙塞的时候，用就是那个喉咙的塞住的感觉出现的时候，其实桂枝在临床上是有用的。而比较确定的在实践这个东西的方子，我们以后在少阴篇会看到一些张仲景治疗扁桃腺发炎这个治喉痹的方里面用到桂枝。而如果不是经方的学习者，看到那样子的方子其实会觉得有点怪，就扁桃腺不是发炎的吗？为什么还用桂枝？因为在张仲景其他的方剂里面会让人觉得，如果这个人他的身体有可能发炎的话，我们把桂枝拿掉，免得在血液里面点火把这人烧起来。可是相反的，哎，如果是喉咙塞住的发炎，张仲景反而要用桂枝去散这个塞住的部分啊。所以这样的思考的话，到了今天就是说，比如说如一个有心脏病的人，如果他的心脏这个胸腔这个什么有闷痛绞痛不舒服，如果同时喉咙也觉得塞塞的，就是这样子塞塞的感觉一直连上来的话，那临床上面用桂枝系的方剂是常有的事。而且也可以说现在的经方的研究者判断说，其实桂枝系的方剂对于这一类的身体感是比较有疗效的。所以在这边就是顺便跟朋友跟各位同学啊报告一下这个因为这个方剂而引申的一些关于桂枝的这个论述。再接下来九十一条它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我们都已经搞不清楚了。为什么搞不清楚啊？他说先火逆，然后又用了下法，然后接下来再插烧针，然后他说这个人开始烦躁。这三件事加到一起的时候，让人觉得那个病人受到的已经不叫做治疗了吧。前一阵子看电影那个什么谍报片还是什么钢铁人是吧，他们在强迫谁要什么要说真话，还拿那个烧红的那个铁靠过去，然后那个人就说我招了。那就是现在就是拷问的工具啊，古时候称为人心人术了啊。就是所以这样子整过的病人，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如果不是身历其境的话，可能不太容易想象。但是这个时候病人他如果烦躁的话，你好意思说啊这个病人是因为什么有里热所以因热而烦吗？恐怕不是吧。是根本他已经在这一连串的就是火逆，身体已经被灌进了很奇怪的热气了，已经整个人气血都散乱了，然后再下，然后再往下面扯，把元气卸掉，然后之后觉得还没好，像这个烧的滚烫的针再插你几下。那病人大家都已经所谓的烦躁，大概是已经被你医到这样子，在床上抽搐战斗了吧，就是不知道你下一招什么东西要来啊，就是已经不就是已经慌掉了。所以这个火逆下肢又烧针的这种情况下，那个病人的烦躁你也不要说是热啊寒的，那个东西就是病人在那边已经整个人慌掉了，不是就是那样子的一种抽搐这样震颤那种反应了。而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样去把这个病人身体里面这已经散乱的气血把它慢慢调理归位啊？这里张仲景是示范了一个非常清淡的小方的做法。他这里呢桂枝才放一两，他这个方子也是分三次喝的哦， 然后甘草比桂枝要多，炙甘草比桂枝多，所以我们这个所谓补心阳的桂枝甘草结构，而甘草比桂枝多一倍的时候，他在说什么事啊？其实就是我现在因为你经过这样子的医疗，或者说洗礼，或者说荼毒啊，它的那个元气大已经非常耗弱，非常散乱了。而从那个前面到现在，我们发现张仲景在收回人的元气这件事情是喜欢用阳药来收回元气的。前面的火逆发黄那里呢，是有这个用人参地黄龙骨牡蛎汤来收回元气，它因为那是有血管的发炎，有溶血反应，那一定要用凉血药，没有办法。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要收回元气，你说你要去讨债，你这个讨债公司也要到人家家去敲门吧。如果你要收回元气，你用了什么人参黄芪的话，那种药根本跑得很慢，到不了那个地方，所以元气已经散乱在四周了。所以你要派能够追得上元气的东西，所以基本上是派桂枝来承载这个龙骨牡蛎啊，就是由桂枝带着龙骨牡蛎去把那元气收回来。而你如果用其他不够行走的不够好的药，根本追不上这些元气，那也无所谓收回了。即使是用人参地黄的那个方子，说地黄很凉血，其实在古方的世界，地黄也是很能走的药物。地黄会给我们现在一种好像行不动走不动的这种印象，是因为我们比较近代的人多半是用熟地黄。在古方的世界，如果是用生地黄或者干地黄的时候，这些药都是比较能够通血的药啊。所以炙甘草汤那个地黄也是用来冲血管、洗血管的。所以在古方的世界，地黄也是有一定的行走的能力的啊。所以无论是血中的阴药或者阳药，基本上要走得动的药，才能够在这里用在这种收回元气的这种方剂里面。但是相反来讲，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已经被搞到很干很干了，那么即使只是一些些的桂枝，也可能把这个人弄成上火，就是发炎烧起来。所以要怎么样预防这个现象呢？所以我们要用到桂枝的药性是不错，但是要用少少量的桂枝，然后用比较多的甘草，让它的药性这样子微微的发挥。因为这个人已经被就是连续夺命三绝招了，他已经是魂飞魄散了，所以就慢慢的去把他的元气顺回来。所以就这么一点点的桂枝用甘草让它慢慢发挥药性，而龙骨牡蛎呢就稍微有一点重量，这样慢慢把它抓回这个元气，把他这个涣散的心神收回来。而他说这里桂林本有一句话送我们，没有，他说肾者加人参三两。因为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多半都是气虚精液很虚，而人参这种药基本上就是走得很慢的药，所以也不用怕它多，因为多了也跑不快，所以就补气补精液，而如果严重的话你就再加人参。那这样的思考上面我想是相当容易理解的。而关于这个方子呢，我想要跟同学补充的事情是，这个桂甘龙母汤这个结构呢，在临床上面我们今天大概怎么用啊？我们从前在教桂枝甘草汤的时候，桂枝甘草汤反而跟这个汤是相反的，是桂枝跟甘草都放很重，然后煮得浓浓的一口喝下去，因为那是纯粹的心气虚，不关系到这个人很干燥，所以不太怕它烧起来，所以可以这样喝。而桂甘龙母汤是很干燥的体质了，所以不太能够再大烧，所以用比较轻的剂量。但是我们在教桂枝甘草汤的时候，有引用给同学看那个什么镇清安的补坎益离丹，对不对？就是镇心用的药。其实补坎益离丹的那个结构跟桂甘龙母汤是很像的，基本上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呢，它就是向后代提供了一个好像安心凝神的方的一个基本的范本，就是有一些补心阳补心气的药，然后有一些重症固定元气的药。那如果一个人他的症状是什么心慌慌啊，就是很容易觉得紧张，就莫名其妙觉得这个胸口这个 不是这个心啊，胸口正中这个心，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就是慌乱不安，觉得或者是身体有那种散神散神的感觉的话，大概后代的很多方剂都是从桂甘龙母方变化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正固心阳的一个最基本的方剂。而因为有龙骨牡蛎嘛，所以后代这个方子呢也被拿来当做什么呀，也被拿来当做是一个止汗的方，因为龙骨牡蛎都是比较能够固涩元气的药，所以桂甘龙母汤现在临床最常用的地方是治疗手汗吧。啊，就是如果你的手是比较容易 手掌心动不动就湿掉的，那桂甘龙母汤，那因为你手汗不是上火，所以这个汤也不用那么小剂量，你加多一点也没关系，吃了之后它多少可以收一收。那如果你说哦，那我是脚容易出汗那怎么办，那就看看要不要用引经药了，比如说你加什么牛膝啊什么的，把药先引到脚，再不然的话也可以用桂枝加桂汤结构来加龙膜，因为桂枝加桂汤会往下面走的。我曾经有一次早上起来哦，脚的小拇指很痛很痛，里面一直在痛，有点像痛风那种痛，然后我就觉得说这到底要怎么医啊，就想到说那个地方是太阳经嘛，我就想说有没有什么药是太阳经能够往下走的，那我就想到伤寒论里面好像就桂枝加桂汤是往下走的，然后我就在家里面拿科学中药桂枝汤再加一点单位的桂